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颗星星，掌管爱情的事，往哪个方向指，爱才能真实。你最近的样子，总是很多心事，你的爱就像是一个没说完的句子， 太曲折，我从未